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7集。突然眼镜男瞪大双眼，我们的游戏任务失败了，是因为我们没救出真正的怪物。众人齐齐转头看向他，眼镜男目光凝聚，他大脑飞速运转，抽丝剥茧地回忆七天游戏里的每个细节。游戏失败，我们收到任务失败的惩罚，怪奇马戏团的惊悚之夜开启，晚上十点前十位玩家潜入怪奇马戏团破坏惊喜之夜。众人不解地看着他。林毅说， 队长，这有什么问题吗？ 眼镜男已经彻底想明白了，他的眼中带着一丝狂热，压制住自己激动又愤怒的心情。他因为自己发现了真相而激动，又因为这个真相而愤怒。为什么要我们破坏惊喜之夜？如果真正的怪物真的被玩家偷走了，惊喜之夜已经被破坏了，不需要我们再去破坏。所以，惊喜之夜顺利开始，大怪物根本没有被偷走。所有人错愕地看着眼镜男，只见他咬紧牙齿，一个字一个字地愤恨地从牙缝里蹦了出来。 A 先生、 B 先生顺利将大怪物送到了马戏团，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就是傅文铎和唐默。这一边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份很可能已经被其他十个玩家发现了，唐默却并不慌张。首先，那十个玩家哪怕知道了他们是傅文铎、唐默，也不知道他们谁才是傅文铎，谁才是唐默。其次，他们根本没见过自己的脸。从某种程度上，唐默觉得自己的演技还是不错的。他和白若瑶身高差不多，遮住头发和嘴巴，只露出一双眼睛，差别应该也不算太大。那十个玩家并没有和自己相处太久，除了林毅，他们都没怎么和自己对视过。说不定以后他们见了白若瑶，听到白若瑶神经病一样的表现，还会对着他喊上一句 B 先生，然后冲上去报仇，可能还会以为他是华夏的玩家公敌傅文铎。前提是白若瑶还活着。两人走进马戏团，才走了几分钟，一个又矮又胖的侏儒从远处蹦了过来。一见面，喷嚏精大大的打了个喷嚏，绿色的鼻涕泡在空中鼓了起来，鼓出一个大球。喷嚏精将绿鼻涕吸了回去，他揉揉鼻子说， 怪物呢？ A 先生、 B 先生，我可得告诉你们，惊喜之夜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杂技表演，七点整，如果你们不能把怪物交出来，你们不仅得不到剩下来的尾款，你们还将免费得到来自我们伟大的马戏团团长的怒火。 唐默看了看他的身后，你没准备笼子吗？喷嚏精回答说， 什么笼子？七天前不是给了你们大怪物和笼子，我们还给了一辆马车。 唐默笑道，那正好，我们出来说。三人走到马戏团外，马戏团外的地上有一只硕大的铁笼子。傅文铎将麻袋放在了地上，他打开袋口，喷嚏精一看， 啊，就是这只该死的怪物。 大蚯蚓突然发现顶不了麻袋了，他抬起头看了眼唐默和傅文铎，又看了看满脸恶相的喷嚏精。下一秒，大蚯蚓嚎啕大哭起来， 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还是假哭，没眼泪的那种。喷嚏精怒道， 快把他给我关到笼子里去，快，我要把他交给伟大的马戏团团长，让伟大的马戏团团长在1000多位观众的面前把可恶的他碎尸万段。 喷嚏精狂躁的吼叫和大蚯蚓的假哭声夹杂在一起，吵得唐默耳朵生疼。他 他与傅文铎对视一眼，傅文铎拎着麻袋把大蚯蚓扔进了笼子里，轰隆一声，沉甸甸的胖蚯蚓被扔进笼子里，他被砸了个头晕眼花，一时没反应过来。唐默和傅文铎走到笼子后，用力地推动笼子，将笼子推了出来，在地上摩擦。他们推笼子的速度奇慢无比，像是蚂蚁在爬。推了一分钟，才推出一米的距离。喷嚏精一愣：“ 你们在干什么？赶紧把这只怪物送进去啊！” 傅文铎扫了喷嚏精一眼：“太重了。”“ 什么？” 唐默看了眼四处巡逻的马戏团保镖：“ 要不然你来推。”“ 好了，我们的钱呢？难道你又想吞走我们的钱？”喷嚏精脸色变了变：“ 谁要吞你们的钱？你们赶紧把怪物送进去，我再把钱给你们。” 唐默和傅文铎用缓慢的速度将关着大蚯蚓的笼子推进了马戏团，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推笼子的动作有点古怪，每推一下都用脚悄悄地踢笼子一下。等到把大蚯蚓推到后台时，两人停止动作。大蚯蚓觉得推笼子游戏非常好玩，他将那张恶心的大脑袋凑到傅文铎和唐默跟前，隔着笼子顶顶他们，说：“ 好玩，再推，再推。” 唐默无奈地说：“ 唉，真是不知死活。” 傅文铎看了他一眼，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临近七点，杂技表演快要结束，一道低沉磁性的声音从舞台上响起。 Ladies and gentlemen, 地底人和怪物们，这里是怪奇马戏团，这里是惊喜之夜。我是谁？不错，王小田的绯闻我已经收到了。我就是你们最伟大的马戏团团长。 欢呼声响彻马戏团，似乎要将帐篷掀翻。唐默和傅文铎站在后台，看不到团长的模样，但是这道声音响起的一刹那，他们心中一紧，两人快速地看了对方一眼，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危险！仅仅是一道声音，恐怖的实力就强压下来，令唐默和傅文铎不敢忽视。马戏团团长绝对是狼外婆、圣诞老人那一级别的黑塔怪物。明白了这一点后，唐默的额头上微微出了些冷汗，可他并没有因此动摇。他冷静地看着面前的帷幕，他知道帷幕之后是上千名观众，还有可怕的马戏团团长。唐默静静地等待时间流逝，听着舞台上马戏团团长宣布要在今晚亲自进行表演，解剖奇葩怪物大蚯蚓。表演杂技的地底人们从舞台上下来，一群马戏团工作人员又开始准备解剖工具，后台里乱作一片，拥挤的人群挤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身边。可以说现在是马戏团最混乱的时候了，整个后台乱糟糟成了一片，连喷嚏精都没时间去看唐默和傅文铎，他有自己的事要做。当然在他离开前，唐默拉住他拿走了三个银币，这是他和傅文铎这次的工钱。观众们的口哨声、咆哮声在帐篷里回荡，恐怖的笑声和作乐声令帷幕后的舞台成了一个荒诞怪谈的世界。马戏团团长高声说出：“ 那就让我们请出今晚的 VIP 嘉宾。” 后台的杂技表演人员还没撤干净，他们一听这话赶忙就跑。 就是这个时候， 唐默和傅文铎异口同声地说：“轰！”在帷幕落下的前一秒，唐默和傅文铎同时出脚踢向了铁笼子，准确来说是踢在铁笼子底部的那一面上，将笼子的底部踢飞，硕大的笼底飞出帷幕。马戏团团长惊讶地跳起来躲过这个笼子，笼子继续往前跑，即将砸到观众席。坐在第一排的狼外婆啪嗒一下打开自己的小阳伞，笼底砸在她的小阳伞上，轰隆一声落在了地上。狼外婆眼唇轻笑， 优雅的宛若一个淑女。 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呀，可吓死我了。 他用黑毛大手拍了拍自己的心脏，一副被吓到的样子。而另一边，喷嚏精惊呼， 你们想干什么？ 唐默和傅文铎哪里管他，他们踢笼子的动作做得太突然，马戏团成员没一个反应过来，连大蚯蚓也没反应过来。唐默快速说，还不跑？大蚯蚓愣了一下，这才扭着屁股咕噜噜地钻洞。它钻洞的速度很快，没有铁笼子，它一碰到土壤就钻出一条大洞，消失在深深的地道里。唐默和傅文铎立即转身逃跑，马戏团里乱成一团，有工作人员想抓住他们，可他们自己都忙得不可开交，一个人动了，另外一个人被绊着倒下，人踩人的挤成一团。唐默和傅文铎踩着人群跑出马戏团，下一秒，眼镜男等十个玩家就赶到了。他们抵达马戏团时，马戏团已经是一片人海，乱得找不出路。马戏团成员们像热锅上的蚂蚁，你踩我一脚，我必须踹你一脚。他们滑稽的表演令台下的观众哈哈大笑。马戏团团长这才反应过来，而眼镜男只看到一个花里胡哨的背影，接着这背影就疯狂地踩着人群追向唐默和傅文铎。眼镜男惊愕地看着这一幕，陆星目瞪口呆地问道， 这是惊喜之夜，我们现在算不算已经破坏了惊喜之夜？ 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在一片鸡飞狗跳里结束了。唐默和傅文铎顺利离开游戏，马戏团团长并没有追上他们，毕竟一切来得太突然，马戏团里的成员们也倒作一片，绊住了团长的脚步。离开游戏时，一道童声在唐默和傅文铎的耳边响起， 叮咚，玩家傅文铎、唐默额外通关怪奇马戏团的惊悚之夜游戏，救出可怜的大怪物，破坏惊喜之夜，获得奖励蚯蚓的好感。 唐默还没来得及思考蚯蚓的好感是什么，他和傅文铎已经被传送出了游戏。两人一睁眼就回到了南浦大桥，没时间多想，他们脚下一蹬，飞速离开南浦大桥，找到一间无人的屋子落脚。唐默将门关上，后背贴着门板，坐在地上休息。虽然到最后他们没被马戏团团长追到，但是为了逃命，两人也用尽全身的力气。唐默靠着门重重的喘气，他从背包里取出一朵即将枯萎的月亮花，花苞上最后一片银色的花瓣落了下来，这朵花完全枯萎，化为灰烬，从唐默的手中滚落。唐默的额头，银色的光芒一闪而过，银光减弱了一些，似乎是因为少了一朵月亮花。很快银色消失，唐默的额头又恢复正常。 道具，红桃王后的月亮花，拥有者唐默。游戏通关说明，晚上六点整将大蚯蚓送至马戏团，即可通关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该集结副本为双重游戏，隐藏游戏怪奇马戏团的惊悚之夜，晚上七点整帮助大蚯蚓逃跑可通关怪奇马戏团的惊悚之夜，破坏惊喜之夜。 不错，在进入游戏之后，唐默就使用了月亮花获得通关游戏的方法。他使用月亮花是为了确定自己和傅文铎的通关条件，原本他是担心自己和傅文铎在七天后如何才能顺利地把大蚯蚓送到马戏团，他需要获得更多信息。后来触发了来自名侦探的鄙视效果，游戏难度大增，使用月亮花更成了理所应当。只不过月亮花果然是残缺版的游戏攻略，他只告诉唐默完成游戏的最终方法，没告诉他任何通关秘诀。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